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北京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DJ 麦爵为您制作主持的音乐节目， 欢迎各位光临今天的节目。那同时呢，今天在直播间不光是麦同学本人，我们呢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他虽然呢跟我认识很久了，但是也是第一次做客我的电台节目，他呢就是全能的唱作音乐人王金林，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金林， 欢迎你。一说到王金林呢，我们想到了就是关于你这个之前在这个中国好歌曲哈，差不多20年前左右， 20年前没错，20年前 天桥下面啊，发现了自己的唱作才艺。 没错， 没错。什么啦？你之前是在中国好歌曲里面呢，然后通过自己的又唱又会写又会做的这样的一个很出众的表现被大家记住了，然后呢，突然在这个好歌曲之后呢，好像就没你什么消息了，是不是？ 也有啊。 你去干嘛去了？ 发了一张专辑。 对，你那个专辑不用讲，大家都知道，而那个专辑封面也很少年感， 没错，没错， 对不对？但那个虽然是很少年感的，好像跟少年说再见， 没错。所以它是一个背景是微笑着在马路上一直走的一个封面， 没错。然后呢，发了自己的专辑，后来呢，就是好像有一点点的跨界 拍戏 去了， 对。然后包括最近在做影视剧的主题曲的制作，做他的 OST 的制作人。 哦，所以最近好像有新歌了， 没错。有三首，因为那个剧的主题曲是我做的。 哎，我很喜欢那首抒情歌。 嗯哼，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们一开场是不是就直接听这个抒情歌有点太抒情了？ 对，万一刚开始大家就哭了怎么办？对不对？ 那还是听一点俏皮的。 OK。 搞怪的。调侃的、诙谐的你的创作吧。 OK， 没问题。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他妈妈不喜欢我》。 我妈妈喜欢你就够了。 Oh my radio star， 妈妈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唱歌的，没有固定工作，不想她嫁给我。妈妈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外来的，没有本地户口，不想她嫁给我。在你唱歌一天，我们要见面。和你我约在楼上，咔飞电。你是看不见什么，猫要和你见。我知道大概是什么时间。他突然出现，就在你的身边。放下了双眼，等待绿绿绿绿的远。他就紧紧着我，就摇头走了。我想可能是他妈妈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唱歌的，没有固定工作，不想他嫁给我。我们能够见面，你我约在楼上，飞电。 和你所看得见什么吗？又何解？我真的不适合他浪费时间，他突然之间又在你的身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现，他就紧盯着我，这腰都瘦了，原来就是因为他妈妈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唱歌的，我没有不懂的，我不想他嫁给我，他妈妈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外来的，我没有本地户口，我不想他嫁给我，我条件是否太多，我是他还是你呀，我不要太多苛刻，我别让他离开我，我真的真的拜托了，不要匆匆做人了，我爱他就够了，你还想要干什么？妈妈不喜欢我，我该怎么做？我太怕他嫁给我，妈妈妈妈讨厌我，以为我是唱歌的，我没有不听工作，我不想他嫁给我，他妈妈不喜欢我。 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今天呢邀请到的好朋友是我们的唱作全能音乐人王金林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金林。 你知道吗，读你的名字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文化和内涵和底蕴。 没错， 你这个名字真的不好读， 而且一般读不好就可能叫成王金林。 王金林，对吧？那你这对于很多这种这个普通话普舌头有点你知道就是不太容易捋直的朋友来讲，王金林，王金林，黄金林，对吧？就王和王， 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会着急的时候会读不清啊。 哎，你为什么讲话声音的是这种特质的感觉？ 特质吗？ 你的嗓音是有之前怎么受过损伤还是怎样？ 其实也没有，就是我唱歌和我说话声音都是偏沙哑。 对，你是沙哑路线，那是因为我跟金林本人真的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呢，可以直接问这个问题啊。别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主持人怎么这么没礼貌？人家只不过先感冒了或怎样，就是嗓音怎么是不是受过损伤？ 但最近有点干了天气，所以会。 但是你一直唱歌都是这样，但是你说话是这种沙沙哑，但你唱歌的时候那个力度又有。这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 是声带小结还是怎样。 不是声带小结，我的声带天生就要比别人厚。 哦，所以你是没有整过形的声带就这样子。你不是做过手术？怎么很热，对不对？ 因为其实我 怎么了？你这是上了个假电台。 其实我经常会去，每年会定期的去检查自己的声带， 对，看看有没有负。 因为我真的很担心自己声带是不是有问题。 哦。 但是我每一次检查都说没事，回家吧。 然后也很开心，哇， 太棒了！开心，然后我就会告诉自己啊，要好好养护自己的声带。 不是，你会觉得哇，原来我声带天生就是这样的，太棒了，终于不用说突然好了起来。对吧？ 但其实是这样， 因为一直是这个坏的状态。 医生说过，医生说你的声带厚实际上是对唱歌有帮助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声带厚可能会让你的声音，因为我声音 有爆发力。 因为我唱歌的我的声音实际上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 对， 反而就是因为我的声带比较厚，让我的声音跟大家不太一样。 是因为我觉得你现在这样跟我正常的聊天的话，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人，如果是女生的话，应该就是那英姐。应该就他，男生应该就你吧？你看，突然间想模仿一下，没模仿出来。所有的好朋友们，在路上，在家里，在任何地方，不要忘记跟我们保持互动，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加入麦家族。可以呢，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或是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王金林的微博，叫做王 金林 林，矜持的矜， 没错，雨后逢甘霖的霖。 我上次咱们吃饭的时候，我讲你是什么林来着？ 你上次讲的什么林？我想一想。 对，我上次很机智如我的讲述了一个什么？不是啦，你干嘛莫名其妙说一个小时候他在火车上买的东西？ 啊、我想活跃一下，活跃一下气氛。 童年，就我上次说好像是这个矜持的矜，然后呢，对那个林。 对， 突然卡住了，对不对？反正有一个梗， 这鱼字头底下是一个是双目吧？ 不是那么讲的， 哪一个梗？ 我肯定是说了一个梗，一个零，对对对。所以我不知道你生活中有没有，我是说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有没有叫做这个很特别的，然后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朋友，或是叫什么林的，那有很多人叫什么林呢？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所以呢，如果有的话呢，不妨今天跟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小林同学做个朋友啊。然后今天小林同学呢，还带了自己的新歌，是自己为非常全新的

青春有你，我是麦麦麦同学。今天呢，再次欢迎一下王金林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金林。希望每次我都要这样打招呼一次。 你是觉得怎么是那个现在上节目没几分钟开始有脾气了，对不对？不想用这样的，所以你知道我做就像你这样的状态，我已经做了13年了。嗯，就是已经你知道亢奋了13年。 每次要喝很多红牛吗？或者是 你又在给广饮料、打广告？王金林，真的，我们这时段广告就由你来付了。 Sorry。 王心凌很有趣，然后呢平时是一个阳光少年，然后阳光大男孩，平时喜欢的事情很多，像运动啊，然后包括踢球啊什么的。你是有个球队对不对？ 对，踢足球，有球队。 然后平时踢球的这个频率是怎样？ 如果没事的话一周会两次到三次。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有这种这么特别的兴趣，他在音乐上的努力，在音乐上的时间是有多么的少。一周有3次踢球的时间。 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踢球它可以让我首先保持好的身材， 对， 而且我发现随着我 你身材有很好吗？ 但也不差吧，我觉得。 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听的是电台节目，也看不到我现在脱掉上衣什么样。好了好了，算你还可以，就是算瘦的了。 对，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随着我慢慢的成长长大，我就发现人很难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地方。 哦，真的吗？ 而我自己往往在球场上的注意力是非常百分百集中的。 因为他还是有那种平时的训练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在踢的时候会有一些训练踢球的一些这个积累吗？ 没有，其实大部分的还是专注和投入在球场之内的事情。 所以你是踢的位置？ 我是踢的前锋和边前锋。 哇，那很冲诶。 速度快吗？是那种跑得非常快非常快的。 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是真的那个少年的时代，因为现在你也不是少年了，不好意思。这个表情是什么？ 青年 啊。好好 OKOKOK、okay, okay, okay, 满足你青年。 其实也还好啊，还二十几岁吗？我才，对不对？ 你再好好说一遍。 二十几岁啊，没有。 你这个印象很多。 但二十几岁是一个不变的事实了，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人永远都要有一个这个18岁、20几岁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个非常重要。 我就是一直保持着，不论我以后多大， 对 我还是希望啊，我看来要保持一个童心来看待整个。 那你为什么之前在专辑里面有首歌叫《再见少年》？ 因为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够再像孩子一样去面对事情了。 对。 所以就写了一首歌，刚好那首歌是上一张专辑里面最后一首，最后写出来的。 哦哦哦， 是在国外拍 MV 啊，所有歌都写好，还差一首。我觉得之前那首不满意，然后我就想，哎，有点感悟。 对， 我就写出来，哎，刚好也是25岁之后发，25岁发的专辑嘛。 对， 我觉得25岁也算是一个男生的一个 男孩到男人 的一个过渡期， 也不算男人，但是我觉得至少是男孩到大男孩，或者像你说青年的状态。对，因为已经开始有一些责任的那种在身边的那种感觉了。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呢平时的创作，音乐创作都是来自于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的灵感，对不对？ 没错，我踢球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大爷在跑步在旁边， 是 吧？而且我经常也会去菜市场，偶尔经常也会坐地铁， 偶尔也会去看大爷。等一下，看大爷在跑步，去菜市场，坐地铁去买菜，那不就是要做一个大爷吗？ 太厉害了。 怎么接呢？就你 怎么 说这些东西就联想出了很多各种、对，但是你是说那种就算是就是贴近生活的接地气儿的一些举动，你也会从这里面去生活的一些小细节里面发现一些很多美好的东西，对不对？ 没错没错。而且像我之前写一首歌还没有发布的一首歌，名字大概就是叫为什么。 你现在就要跟我们透露你的新歌了。 我可以把内容， 你这个新歌我们还没播呢，我接下来这样吧，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最近要就已经播出的一首新歌，就是刚刚我说的你在这次的 OST 当中的一个很好听的抒情歌曲。 对，这首歌是我写我唱我制作， 对， 叫遗忘的勇敢， 自己制作 啊，这也是我第一次做制作人， 好厉害哦。 然后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觉得人越长大越容易胆小嘛，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遗忘的勇敢， 对， 让我们把自己丢失的勇气找回来。 所以当你真的丢掉勇气的时候，或丢掉一种勇气，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说在某一个时刻生活里面工作上压力很大，或是遇到了一些所谓的崎岖的一些小小的困难的山峰，那怎么样越过去，可能有的时候除了一些丢掉的勇敢之外，可能需要找回一些自信，对不对？ 没错没错。 因为你有自信以后，可能勇气就变得很多。 而且有的时候其实我又总结了一下，什么是勇敢，我觉得初心就是勇敢。 哦，就是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 在我们做一件事情最初的时候， 对， 其实很困难的， 是 往往帮助我们度过困难的就是那个时候的 那一份初心和勇气。哦，明白了。所以这首歌曲跟初心有关吗？ 当然 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怀念的。 但是这个歌曲里面的抒情的感觉好像也谈到了一些对情感的态度，对不对？ 都有了， 都有哈。 我觉得因为勇敢不仅仅是生活，也有感情，有亲情， 嗯， 也有 很多很多很多。 我们来听听王金玲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新歌，叫做 《遗忘的勇敢》。 寂静的黑夜，等待光出现，要走灵魂的边界，寻找安全感。时光太柔软，想握紧太难，不断重播那些画面，眼泪慢慢会蒸发，无声的告别，生命是一场遗憾，总会有缺陷。再次穿不停围绕骄傲的孤单，能不能一辈子平凡，复杂的世界变得简单，不论走多远也不会走散，不就是转遗忘的勇敢，相信到对一番，尽管不灿烂，悲伤多浪漫，怎么唤醒才值得自然。遗忘的勇敢，倔强到自然，为难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和我们保持联络，让我们下期再见喽，拜。

魏奥当的。那其实呢，他是在1820年出生在比利时，在他四岁和六岁的时候呢，就已经能够读谱和演奏了，从而呢得到了小提琴神童的称号。不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创作的中提琴的音乐。那中提琴的历史要从哪里开始呢？19世纪的时候，帕格尼尼获得了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中提琴，伯劳兹为他写了一首交响曲叫《哈罗尔德在意大利》。伯劳兹不仅把中提琴独奏写得非常精彩，而且把乐队的中提琴的声部也写得十分的优秀。20世纪以来呢，也是出现了很多位中提琴的演奏家，而今天我们特别要听到的就是耳边的比利时的作曲家亨利·维尔当，他的中提琴音乐。提琴它的形状顾名思义当然和小提琴非常接近，只不过形体会稍微大一些，而且它的音色呢也比小提琴更加的厚实温暖和丰满，指法和运功和小提琴基本上是相同的，不过呢它的音要比小提琴低五度，比大提琴要高了八度。作为独奏乐器，它缺少小提琴的辉煌性和大提琴的浑厚有力的音响，而且不如小提琴和大提琴那样在演奏协奏曲的时候可以和乐队进行较量，所以为它而写的协奏曲真的不多见。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些音乐就是来自于比利时的这位作曲家，他的名字叫亨利·维尔当，这是在我们的节目里第一次出现的，出生在1820年这样的一位作曲家，为中提琴专门写了很多的音乐，而今天我们也特别为你带出了。 Thank you. 耳边听到的是中提琴的音乐。今天的所有的音乐呢，也是来自于比利时的这位作曲家小提琴家亨利·威尔当。其实中提琴在历史上真的是一直不大受重视，即使像贝多芬这样善于开发乐器独特个性的大师，也是满足于把中提琴保持在一个从属声部的水平上。那这种状况呢，甚至影响到了学习中提琴的热情。总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学不成小提琴的人迫不得已才转行去拉中提琴，仿佛中提琴是一件很蹩脚的乐器，只是配给庸碌无能的提琴家使用的。其实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代表性作曲家梅约尔在他的歌曲《乌达尔》当中，自始至终不用小提琴，而是把弦乐的基本的和最高的声部交给了中提琴演奏，而这个创举也激发了布辽兹的创作欲。28年后，也就是在1843年，布辽兹写下了他的《哈罗尔德在意大利》，而这部作品是布辽兹提献给帕格尼尼的带中提琴助奏的交响曲。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吧，中提琴的音色是那样的温暖。 温暖的音色像极了小提琴，但是由于比小提琴低了五度，所以它的温暖是必然的。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都是来自于中提琴这样的音色。在1843年的时候，布劳兹写下了他的《哈罗尔德在意大利》，这部作品是提献给帕格尼尼的带中提琴驻奏的交响乐，但是帕格尼尼却嫌独奏的中提琴声部过于沉寂，始终没有去拉它。这部作品后来是由帕格尼尼的学生演出的。其实《哈罗尔德在意大利》是布劳兹惨淡经营之作，中提琴在里面扮演的是标题上的主人公，是那种落落寡欢却有着一肚皮说不完的心思，换了小提琴做主角就好像过于耀眼，用大提琴呢又过于伤感，而中提琴的深沉感人正是合适的。再次回到就是今天的这些音乐的作曲者，他就是亨利·威尔当，这位比利时的作曲家和小提琴家。在1834年的春天的时候，只有14岁的威尔当来到了伦敦，首次和伦敦的爱乐团同台演出，并且在这里结识了帕格尼尼。1844年威尔当到美国访问以后，他就开始在世界各地大都市做访问演出。1846年到1852年期间，他在俄罗斯任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教授和宫廷的独奏乐师。1852年他又重新开始穿梭般的旅行演出，足迹也是遍及了欧洲、近东地区和美国。1871年当他重返比利时的时候，在布鲁塞尔音乐学院任教，不久就因为中风半身不遂而结束了长期疲惫不堪的演出生涯，但他仍去各地旅行，一直到1881年6月6号就在阿尔及尔附近去世了。威尔当是1936年开始他的作曲生涯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是16岁，而他的作品有小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协奏曲、多首音乐会的练习曲、幻想曲、变奏曲、浪漫曲，还有弦乐四重奏等等，一共有60多部。这些作品呢都是以音乐会的题材来写成的，尤其是以这种曲调优美著称。我们今天也听到了这些曲调深入人心，是那样的美妙。维尼亚夫斯基和帕格尼尼这一派呢，他们在配器方面，威尔当可能比帕格尼尼更胜一筹。威尔当的小提琴协奏曲一般更侧重于演奏技巧的效果，也是可以说他对现代小提琴演奏技巧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他创作的这些协奏曲可以说是发展历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而今天的这些中提琴的音乐是他的创作生涯当中的让我们难忘的专门而作的音乐。 中提琴在历史上地位的确是不高的，其实呢还和它的自身有几分关系。我们知道小提琴和大提琴都是在制琴名师斯特拉迪瓦里的手中定型的，中提琴却没有这样的福气。中提琴的尺寸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一个大致的认同，不是你嫌我做的大了，就是我嫌你做的小了。法国19世纪上半叶的制琴名师维留姆曾经制造了一批音响丰富有力的中提琴，可惜由于尺寸偏大没有受到好评，被束之高阁了。19世纪末，特蒂斯奋起从事中提琴演奏事业，终身都是在这里的。他设计制造了16¾英寸的特蒂斯型的中提琴，算是给中提琴定下了一个相对合适的身材。就是这样的一个有着特殊经历的乐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他的音色，而且都是来自于比利时的作曲家小提琴家亨利·梅尔达。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请您收听公益歌曲《我爱斑马线》。 斑马线，斑马线，这是一条礼让的线。 斑马线，斑马线，这是一条爱心的线。 人人遵守斑马线，车 万人购车节热潮来袭，帝豪 EV 四五零 GSE 首次万元大聚会，现场更有惊喜大放送，7月7日热力巨献，报名请关注吉利新能源微信公众号。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他会身披七色表带，配上个性表环来找我，不怕日晒，超长续航，地上水下随时随动，感受我的心率，带我体验活力人生。他， 你说的是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吧？今夏潮手。